尊敬的共识沙龙的各位铁友大家好，非常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晚上跟各位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做一点交流。很长时间以来，其实我有不少机会在微信不同的微信圈，还有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去跟一些朋友交流，但是在我的法律专业领域中间这样的交流其实很少。所以我们的群主珊珊姐姐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归一下呢？不要总是那么逍遥法外，能够在我们的群里边就自己的专业领域的问题那么进行一个更加有深度的一个介绍。所以我就今天就回归到司法制度，这是我过去可以说接近30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其中做了非常多的不仅仅是一个目击证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参与者，那么不断的介入到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司法改革的历程中间，这是我特别可以说非常看重的一个领域，也是自己在这样的一个今天这个时刻也还是在深入的去思考的一个方面。那么今天晚上开始的时间比通常要早了一点，早了半个小时，其实有不少朋友可能也许还没有怎么太吃完成自己的晚饭，我很抱歉，我必须把这个时间稍微提早一点。说来不怕见笑，之所以要提前半个小时，是因为今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会直播，中国足球队跟叙利亚足球队的一场客场的比赛，你们会不要见笑，到现在这样的中国的足球还有人去关注，而且这样的一种讲座都要稍微腾挪一点时间。我个人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时间比较久的球迷，同时呢，我也曾经就中国的足球跟中国的法治之间的一种关系，做过一点，在过去的时候在微博上面做过一些讨论。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获得大力神杯和中国实现法治到底哪个更容易一些的问题。几年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在我们的西安主场曾经输过给叙利亚，大家知道叙利亚这个国家现在基本上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国家踢球，国家都搞得动荡不安，而且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跟中国比起来，但是在西安的那场球我们居然国足输给了叙利亚，让国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尤其是球迷们骂声不绝。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电影界的一位著名人士冯小刚先生在他的微博上曾经对于足球的被骂的这种场景做了一点回应，他说其实中国的足球其实还算不错，因为他们总是在踢足球，他说我们就做这帮的电影人，我们这些年做了什么，我们做的拍的那真叫电影吗？我们其实感到很羞愧。冯小刚先生说他不愿意骂足球，不愿意骂中国的足球队，他说电影比足球更差。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的中国的司法制度，如果说我们的法院里边的法官们，我们的检察官们也有球迷的话，我们是否会考虑到我们的司法制度其实可能我们的法律职业者也很难有资格去骂中国的足球。足球方面的相关的制度，在中国的足协，有些叫中国的足协，中国的足协其实他们还是比较遵守着基本的足球方面的准则。比方说我们的裁判具有一种非常好的回避制度。裁判员在比方说在中国的国内的中超联赛中间，如果北京队跟广州恒大队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足协必须要去很好的去 选择裁判，那么程序法律程序方面或者程序正义的第一个准则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成为跟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法官，所以一个裁判人必须要保证自己没有不涉及到这样的一种两方跟这双方都没有利益的纠葛，所以中国足协永远会要派一个既不是北京也不在广州注册的足球裁判来去执法，来去进行裁判，这是足协方面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规定。那么这种回避制度其实到了赛季的末期的时候其实会非常非常的严格，比方说今年的这个中超到现在可以是最后只剩下三轮了，三轮比赛可能有可能获得冠军的是恒大、上港和国安。那么遇到这种非常深刻的回避制度，其实遇到比方说国安跟山东鲁能比，也不应该去选择一个广州级的裁判来去执法，或者上海级的裁判来执法，因为这有可能涉及到说到底这个国安能不能获得冠军的问题。所以这个回避制度其实在中国的足协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安排的不对的话，那么中国的足协就会受到球迷各方的一种强烈的质疑。但是各位朋友大家想想，我们的法院有这样的观念吗？我们的司法制度是这样的安排吗？比方说如果涉及到的广东的一个企业跟北京的一个企业打官司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制度居然是不是由北京的地方的法院来进行审理，就是由广州的地方法院来进行审理，或者在原告所在地或者在被告所在地。那么加上我们的法院其实你们也都知道，人财物都受制于本地的党政，所以他们的利益跟本地的政府的利益、政党的利益、本地的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司法有一种永远得不到一种所谓的真正的中立的司法那样的一种裁判，导致许多人怨气冲天。那么这样的一种司法制度缺乏一种中立性的安排，是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弊端。没有办法去想象，大家知道司法权力在运行过程中间，它必然导致它不是说双方都能双赢的，败诉的当事人总会说你的法院是否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你是否真正的做到了不偏不倚。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比起足球的制度的安排来说差距甚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你会发现足球在管理制度方面，在整个的比赛的管理方面有非常好的一种当下裁判的一种特色，那就是说裁判他是本场比赛的时候做出一种现场的即决性的裁判，在数万名球迷的众目睽睽之下，裁判所做出的每一个判罚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那么这样的一种公开性、集结性是我们的足球比赛所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裁判如果要是公然的腐败性的执法，那么他在执法的尺度方面，所有的他的这样的一种判决的行为、裁判的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比方说足球比赛中间，你不可以说要做对于球迷、对进场的球迷做非常怪异的审查，比方说不让某一方的球迷入场，只让本方的球迷入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这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它是一个公开的、透明的。但是我们的法院呢？我们的法院审理案件是不是真正的公开透明？我记得前些年在审判博西莱案的时候，似乎做到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在审判的现场，法院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的现场也进来了很多人在旁听案件，但是实际上每一个进去的人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并且确保他们必须要保守审判过程中间的秘密。当时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专门 注册了一个微博，用微博的方式对于审判的过程进行直播，但是其实那个直播是经过审查之后的直播，是筛选了一部分信息让外边的人能够知道，而不是说把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进展过程中间的言辞啊各种发生的情况都进行严格的直播，所以是一种假的公开。足球比赛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当场判决以后这样的一种结果就是终极性的，他不可以说比方说北京国安有一次跟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的主场踢了个9-1，哦呦，那个场景真的是让人震撼。那么9-1比赛完了就完了，现场的结果就是最终的结果。我们不能够想象说裁判在整个的比赛结束以后，裁判拿着麦克风向大家说今天9-1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我们回去以后裁判委员会还进行研究，过一段时间15天以后我们再公布结果。这样的情况从来不会在足球场上发生，那么肯定不会说裁判委员会经过研究证表明说大家都认为说这场比赛其实结果有点不正常，上海申花的实力绝对不会弱到那种程度，北京国安这样的一种踢法是踢疯了，所以呢经过裁判委员会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判决说这场比赛的主客场这个国安和申花之间的比赛应该定为3-3而不是9-1。这种情况肯定我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荒唐，但是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法院判决案件经常是这个样子的，你在法庭上律师辩护的非常的精彩，对方哑口无言，法官也频频点头，但是过一段时间经过审委会的研究，结果可能会逆转，会变成了一种非常可笑的一种结果。那么足球比赛是在制度安排方面还有一点比起我们的司法要好得多，就是它更加符合国际的准则。中国的足协是国际足协的一个成员国，所以国际足协所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包括裁判方面的规则也好，包括运动员方面的规则也好，包括转会方面的规则也好，所有的这些规则都是国际足协来去确定的，每一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如果不遵守的话，国际足联就会对于相关的成员国进行一种处罚，所以中国的足协非常非常的注意保持一种本国的规则跟国际规则之间的统一，而在司法方面我觉得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甚至听得到有一些说法说我们要坚决抵制司法独立，要坚决抵制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三权分立等等等等。那么三权分立中间其实司法本身的这个权力的独立性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成为一个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的司法改革过程中间司法独立这样的一个说法都成为一个禁区，避之唯恐不及，不允许说司法独立，只允许说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那么在许许多多的关于审判、关于程序正义方面的规则，关于律师的地位、律师的参与方面的规则，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跟国际公认的一些准则，包括其实过去曾经在北京召开过一次会议，发表过北京宣言，北京的宣言明确的规定，我国主导的这个北京宣言明确地规定了司法独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很多很多的国际方面的公约，都承认司法独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那么但是呢，我们实际的司法改革过程中间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却是讳莫如深，我想我们今天所司法改革所面对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跟这样的一种根子上的问题有关系，所以 我这样的人一边看足球一边也在想着足球与法治、足球与宪政之间的一些关联，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提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开始。好，接着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与路径。那么中国的司法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有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的司法改革才提到了议事日程。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边，可以说是到了1990年代的初期，大概1993年、94年，我们的司法改革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提倡，越来越多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于我们的司法改革及这个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做出一些研究，进行一些调研，那么发表一些文章，不仅仅包括在这个比方说学术刊物上，更多的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去推动这样的一种司法改革。以法院的审判、检察院和律师等等这样的一种机制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司法制度，那么为什么在1990年代的初期会得到那么强烈的关注，受到了大家的很多的重视，上到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下到市场之中的贩夫走卒，大家都觉得司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天天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媒体、大众传媒也好，那么各种各样的会议也好，大家都觉得司法制度特别重要。我觉得可能是跟以下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法治建设，从1978年79年开始的法治建设，到在前十年的时间里边，基本侧重点是制定法律，制定更完善的法律。在1979年我们这国家才开始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到了1985年我们有了民法通则，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行政诉讼法。那么立法方面越来越可以说是广泛的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法律。所以当年曾经中国青年报有一个标题，叫一个通栏标题，叫某某某某年中国立法走上了快车道。我们制定了太多的法律，汗流冲动，卷帙浩繁，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间是否能够得到严格的遵循，是否公民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来去获得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很难说的。所以土法不足以自行，大家都会觉得法律如果是制定的很好，看上去很美，但是法官或者说执法参与执法的公安或者说检察院，他们并不严格的依照制定出来的法律来判决案件，而是说可以经常是随心所欲的，或者说受到某种特殊利益支配的特殊权利干预的情况下来去实施法律。那么这样的一种法律经常就是说一种承诺的东西兑现不了，法律和事实各归各。这样情况在1980年代我们可以说就慢慢的发现，制定出来的法律看起来一点都不管用，在许多的案件里边法官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严格的依照法律来去裁判案件。所以马上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去让法官判决案件最终极的说决定一个公民有罪还是无罪，决定一个民事的合同到底是有效的合同还是无效的合同，这方面如果法官不能够严格的依照法律的裁判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极其可怕的问题。那么还有大家也意识到说立法你再怎么周密， 立法者再考虑的再什么无所不包，但其实呢立法总是会留下种种的漏洞，种种的问题。那么如何去让这种立法方面的漏洞得到一种合理的弥补，这离不开一个非常公正的良好的一种司法体系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使命。那么促使1990年代的初期人们关注司法制度的一个非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政策的走势，或者说路线的走势。那么市场经济其实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竞争，在一种非常严格的规则之下的竞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好，一般的公民大家的一种参与到经济生活中间，参与到这样的一种追逐自己的利润的过程中间，都离不开一个财产的安全、交易的安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法律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市场经济不是市长经济，那么他必须要把行政的权力排除掉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运行过程之外。那么但是我们不可以说没有一种权力去保障我们不能没有一种权力去保障交易安全、财产安全。否则的话，我们比方说同一个合同条款可能在河南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新疆就是无效的。或者说我们的财产，这个法律规定公民的财产得到法律的保障，包括宪法也规定了合法的私有财产是得到严格的保障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是说行政的权利予取予夺都是可以随意的去进行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还有最近可能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到，比方说技术的强制转让啊，就是产权的保护啊，所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发现必须要去形成一种特别独立的公众的司法制度，对于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罚，对于合法的权益进行保护，这样的一种体制，一种公众的司法制度，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加入世贸加入 WTO 的时候承诺的。但是现在之所以总是发生一些冲突一些纠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承诺并没有兑现，我们没有去努力的去建构一种真正的中立的和公正的高度专业化的司法体系，以使得全世界的企业家们都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具有良好法治环境的一个市场经济。那么199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人们关注司法，推动司法改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1949年以来所确立的一种体制，这个体制可以说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种粗放型的分灶吃饭的这样的一种体制。这样的一种体制的弊端，在整个的治理的这样的一种必须要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它的弊端显示的越来越清晰，或者说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感受得到。比方说法院的、检察院的、财政人事各个方面都归属于同级的党政来去控制，这样的一种体制就完全没有办法去实现全国的规则的一种统一性，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地方保护主义的状态。我们的法院的体制中间有太多的问题，其实是导致了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足球那种事情。你会发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实行联邦制，美国其实是50个州，其实是有51套法律系统，那么50个州各有自己的一套法律系统，而联邦又有自己的一种独立的法律系统。当一个案件，比方说一个纽约州的企业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企业发生了冲突的时候，你们知道这样的案件 原则上都是由联邦法院，也就是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州的法院来进行管辖。这样的话就保障了法律解释的一致性，保障了这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间司法本身的一个中立性。但是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种体制，从1949年就这么确立的体制，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去让交易的安全得到全国性的保障。第四个促使我们关注司法制度的原因，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像是一个策略性的一种考量。那就是说，当其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包括80年代，包括90年代，当然也包括现在。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呢，可以说是非常敏感，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那么比方说有太多的体制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似乎是说你要去推动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些意识形态的一种巨大的争论，比方说政党制度啊，比方说土地私有啊，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比方说人民代表大会如何改革，这些东西都特别敏感，没有办法去很容易的去论证。但是司法看起来是政治体制中间的一个例外。司法制度当然本身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在推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间，司法我们所提出来的许多的命题、许多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不涉及到特别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啊、比方说，我们把司法的这样的一种财政人事体制跟地方权力脱钩，是否是可行的，或者说如何进行脱钩，如何保证司法的权威能够不受地方的党政系统的这种干预，这样的一种事情其实是完全可以进行论证的。我们司法改革提出来的说，比方说提升司法官员的素质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在199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觉得啊，我们的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办法进行推进的时候，也许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用一定的气力去推进，但是获得的收益可能是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期，或者说我们所用力的那样的一种力度。那就是说司法改革可能会在通过把国家权力中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权力，让它推动它的专业化，推动它的独立性，从而导致这样的一个权力慢慢的在解决社会的冲突、利益的冲突的同时，也慢慢的去反向去塑造国家权力的运行模式，逐渐的获得了一种人民的更多的拥护，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那么这样的一种司法的改革，也许是惠而不费，那么会带来非常多的，不仅仅是社会的效益、经济的效益，而且也带来一种政治的效益。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通过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改进，逐渐的影响到更多的价值层面的东西，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这一个效果。所以我想在1990年代，我们的看得到，眼看着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司法，有许多的像媒体，像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你会发现他们的法律的那个版面都不断的去通过一些案件的报道和一些文章的发表，来去揭示出我们国家的法治发展，看起来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内容，现在就是我们的司法公正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容许我稍微简要的梳理一下子，在过去的这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里边，人们所推动的一些东西到底是哪些方面，我们遭遇到的困难都在哪些方面。那么我们当然最后我们会看一看我们的出路到底何在的问题。那么在整个的司法改革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最早是接触到的、最早的触及到的是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职业 法律工作者他们到底他们的素质如何，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达到了非常高度的专业化，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良好的职业伦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对于法律的职业目标正义的一种坚守，这些方面到底是否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开始关注我们的法官到底是什么人构成的，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律师到底是怎么选任的，我们的检察官他们的素质如何，这些问题都在1990年代的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讨论。那么我个人也在1998年的时候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对于中国的法院里边有太多的法官是由专业军人充任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提出了批评。可能有些朋友都知道那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军队的报纸中国国防报后来用了三期或者四期的篇幅，第一版的篇幅对我进行狂轰滥炸。人们似乎不假思索地认为，政法工作嘛，政治上是要求是第一位的，政治上可靠是就其他就可以忽略，专业方面可以进去再学，但是这是一个特别有害的一个观念。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国家近代以来我们从西方引入了很多在传统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的机构，包括比方说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机构，议会，或者说医院也是我们没有的，也包括学院，比方说大学这种制度，也包括法院。在我看来其实变形，当然引进来的制度总会发生变形，但是总不至于让它变成了一种南辕北辙或者橘生淮南橘生淮北这样的一种效果。我觉得当然变化最大的是议会了，议院，这个我们的议会真的是跟西方的议会相比较差异太大。那么医院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些，或者说比方说一个人到医院去做医生，一般的来说不会说连医学院都没有毕业就去做医生，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到法院这样的一个机构，我的观察是在1990年的初期，大概应该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国的法官他们根本没有受过法律的训练，他们是从军队就从军官这位置上直接转到地方到法院去，直接就担任了法官。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普遍的，而且这样的人往往他们的法官的经历还会成为论证他们成功的一个背景。尽管军队方面对我的观点进行了很多的质疑，但是其实在那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对专业化的呼唤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整个的社会的一种潮流，所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了大致到95年其实就有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对于法官、检察官的职业资格他们必须具有大学教育的背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又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行了修改，规定一个人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前提必须是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而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前提又是必须具有大学本科的教育背景。这样的情况下边，我们可以说进入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的门槛真正的垫高了。也许这样的一种过去，在一转眼都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现在的你再到法院、检察院去看一看，或者到律师事务所去看一看，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的基本上面都可以说是具有了大学的教育背景，相当高的比例都是科班的、大学法学院的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他们来去充任法官、检察官，也许你会说，其实现在法院判决案件，或者是检察院的日常的提起公诉这样的一种专业的水准是否真正的比以前更高了？ 有人说可能还和大可质疑，甚至有人说现在这些专业培训出来的人更加善于去伪装，善于去造假。不过我们这个对于司法的公正程度，在过去的比方说20多年的时间里边，到底是缓慢的提升了，还是说问题更加严重，其实这个不好判断。在中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一种这样的这种量化的研究，司法的统计或者说司法的公开程度都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姑且不去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把法院检察院他们判决案件的，他们在起诉或者判决案件的是否能够达到的专业的水准，不仅仅把它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说他们有了教育的背景一切就变好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其他的一种制度的环境是否能够保障他们公正判案。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司法改革所触及到的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那就是说法院内部在权力的关系，法官和比方说院长之间的关系，庭审判合议厅，跟法院的院长跟审委会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们可以考察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它能否达到公正，其实是说看法院内部的这样的一种机构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权力的关系和管理的模式是否有助于司法的公正。在这个方面可以说我们的法院内部仍然还是充斥着一种行政化的一种色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一种相当可怕的一种上下级的一种等级观念。也许我们在建设制度方面，建设一种特定的制度方面，其实都受到我们过去的历史传统，我们对这样的一种体制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我们的现在的某种说是否能够有一种独立性等等，这方面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一个机构内部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构思。我可以说我们不大能够想象一个政府机关里边居然是没有上下级关系。比方说美国的法院，美国的司法机关里边，比方说他们的法院，什么是法院院长？他们经常说法院院长是平等者中间的第一个，也就是说他前提是说大家法院的院长必须是跟其他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只不过是排名是第一而已，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的各种机构中间，可能比较能够稍微接近一点更加平等构建的一种类型是大学。比方说在我所在的北大法学院，我们就特别特别的有一种平等的感觉。我觉得比方说我们的每个教授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室，也就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办公啊，研究写作啊，的一间房子。这间房子在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资历最浅的刚刚进来的一个年轻的老师，我们的房间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30平方米，没有任何差异。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待遇来看这个机构是非常非常的平等的。在北大法学院也没有多少人感觉到做个院长是那么重要。其实最舒服最舒服的一种角色就是你就做一个普通的老师，你就做一个普通的教授，上了课你就没有任何事情，也不需要一天到晚去开那个乱七八糟的会议。哎呀，做院长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样的一个机构非常非常的自由，非常松散， 有教授有副教授，但是教授永远不会想着说副教授是我的下级，我可以指挥他，不，副教授只不过是他的年资不如教授长而已。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大家的这个平常所受到的学生的一种对待也都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说在大学里边还分着三六九等，这是不符合大学的这样的一种规律的。但是你到了法院就不一样，法院内部的这样的一种等级啊，我们在制定法官法的时候做了一件最错误的事情，就是把法院里边的法官分作四等十二级这样的一种设置，而且当时的我们的最高法院还宣扬说这是终于我们实现了一种法院法官独特的一种等级设置。其实法院里边法官根本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种等级设置，因为法官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职业，每一个法官都在自己的审判厅里边非常独立的对于自己所审理的案件进行一种裁判，那么他不可以说这个案件他在当事人的眼前主持这个审理，但是如果是说实际的案件的审理并不是他，而是其他的一些更有权利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司法就是非常非常可怕，非常的混乱。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司法正是这个样子的，往往法官所判的案件，比方说所有的死刑案件，其实都不是你在合议庭上看到的那三个法官能够独立的裁判的，都必须经过一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名称叫审判委员会，由审判委员会来对一个案件进行终极性的裁判，然后合议庭的成员必须要服从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那么另外行政诉讼的案件，由于涉及到一方当事人是地方政府，所以这样的案件也往往必须要经过审委会来进行研究。另外还有影响重大的案件，敏感案件，也都有审委会来决定。当然有审委会来决定还在法院之内，你们知道有许多的案件其实是由法院之外的机构或者人来进行决定的。这样的情况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大家知道其实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说它会大大的弱化法官的一种责任心，他在削弱法官的权利的同时也把法官的一种荣誉感给丧失殆尽。法官在主持案件的时候，你们知道法官这种职业其实是特别需要有一种尊严的，他是裁断人间是非，在这过去是神才能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由法官来作为一个人来进行裁断，他坐在法庭之上，他简直是说是俯瞰芸芸众生，他这样的一种职业，如果说你让他在当事人的面前，在律师的面前，在检察官的面前，实际上大家都觉得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我找你们的院长，我就可以解决问题摆平，这很可怕。弱化了责任心，削弱了荣誉感，最后的结果就是法官根本不会说非常认真的对一个案件进行审理。河北非常著名的那个案件聂树斌案件，大家也都许多人都知道聂树斌案件，还有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件，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赵作海啊等等，这些年来出现了许多涉及到死刑的案件，或者说涉及到杀人的案件，最后的结果最后发现其实是错案，其实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们翻检过去的那些卷宗材料，你会发现法官稍微有一点点的责任心或者独立的权利，他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许许多多的破绽，许许多多的根本上是混乱不堪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完全可以及时的发现，但是没有发现，最后铸成了一个无辜的年轻人，像聂树斌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不满21岁，呼格吉勒图执行死刑的时候不满19岁，哎呀，我常常想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1岁的一个年轻人，18多岁多一点的一个年轻人，他们明明自己没有杀人，但是他们却要被绑赴刑场执行死刑，他们在走向刑场的时候他们脑子会怎么想，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哎呀，真是不可想象。但是这样的案件居然就能够堂堂堂皇的就最后做出了终极的裁判，而且经过二审还有死刑复核程序等等，都把不了这个关。那么责任在哪个地方？问题在哪个地方？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法官其实根本没有独立的权利。这样的一种独立的权限是保证法官责任心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独立，这样的一种说握有完整的权利，是保障法官具有责任心，具有一种可以说没有办法去你自己主持的案件，你怎么可以说你往外推脱是别人决定的？不，没有任何人能够干预你的案件审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就必须要发挥所有自己的能够，对自己的智慧、自己的一种知识、自己的一种权利，来去让一个案件保证得到完真正的一种严格的审理、真正的公正的判决，尽可能的避免错案的发生。因为如果发生错案的话，你不可能说这个案件是因为别人干预你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发现的中国司法体制的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弊端。所以从90年代开始，大家就在呼吁呐喊，不断的去说减少法官的行政化、法院的行政化，不断的去强化法官个人的一种责任感，他的一种权利必须是完整的，与此同时他也要追究他的责任也会是非常完整的。那么这种情况，这个方面的进展可以说是因为涉及到一个特别严重的体制性的障碍，那就是说我们的内部的这种管理制度，有许多人会觉得说必须要对法官进行监督，对法官进行控制。有一种说法说法官现在这种情况不控制不监督都这么问题这么多，如果是控制监督问题尚且这么多，如果不控制不监督那还得了？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司法改革的第三个方面呢，涉及到的是我们的程序方面的一些改进。这些程序改进当然非常重要的是说如何去保障法院的权力的行使过程不要太过分积极主动。法官就是坐堂问案，法官不要，你知道积极主动行使的权利是一种行政性的权利，而司法的权利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权利。法官这个职业过去你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或者说在我们的目前中国都要穿一个法袍来去对案件进行审理。穿一个法袍审理案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这样的一个法官呢，因为那个袍子不适合野外去穿，所以在房间里边安安静静的审理案件是他的特点。但是我们过去不是这样的，我们过去是这个全国的各个机构其实都必须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都必须非常积极主动的发挥能动性的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去服务于某种特定的一种目标，阶段性的目标。比方说土地改革的时候就必须要去为土改服务，大跃进的时候为大跃进服务。我记得当时的那个流行的说法叫公检法三家，叫三马齐出动，拧成一股绳，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这都是叫流行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根本不顾及任何程序上的一种相互的制衡，大家就是非常没有任何限制。所以司法权力过分积极的行使的结果，可以说导致了人们不相信法院是中立的。因为大家知道法院判决案件必然有一方是败诉的，有一方是胜诉的，甚至两方可能都不会满意，一般都不会说双赢。在司法这个领域，在法院这个领域不存在双赢的一种可能，有时候双输倒是有可能，因为 可能败诉的人不满意，胜诉的那方也觉得胜的还不够，那么这种情况到时候可能会发生。所以司法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让败诉的人心里边满腔怒火的那个当事人，他抓不住法院什么把柄。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法院的权力非常消极，非常中立，不要去过分积极的去行使。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许有一定的改进。过去的我感觉到现在好像也许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家不妨就读一下子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那份人民法院报。你如果看第一版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法院基本上还是一个服务型的法院，或者工具型的法院，而不是具有一种自己的一种非常稳定的一种，我只遵守法律，我严格的依照法律裁判案件，我不需要去过分的去显示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间的存在。现在看来情况还是很难去克服，很难实现司法真正的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你是中立的，是公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方法，我觉得将来可能会真正需要一种体制性的变化，需要有一种在法院的人财物的这个方面，真正的让法院不需要去看着地方政府同级党政的这样的一种眼色形式，当然更大的一种变化是整个的意识形态性的一个变化，但是这方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去指望。那么程序性的要求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要求整个的司法程序中间当事人律师能够发挥更加活跃的一种作用，能够在法庭一个案件的提起，在整个的证据的提交，整个的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吧，都起到一种在法庭上的某种主导作用。当事人和律师在法庭上是他们当事人把案件提交给法院，那么法院当然要对案件是否符合立案的条件进行一种审查，只要符合立案条件，那么就一律要受理。那么接下来再要向法院提交某些证据，要进行当事人双方的一种证据交换，现在这方面制度有很大的一种强化。那么在法庭的整个的一种证人证据的提交方面，过去我们的法院其实是比较积极的，有一些案件的证据就是法院自己去搜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基本上举证的责任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来去完成。那么在案件的审理的整个的过程中间，法官是否中立，那么法官是否能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间保持一种真正的一种中立性，而不要偏袒于一方，或者说 不仅是偏袒，叫受控于一方。这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的案件，也许我们不大容易相信法院本身能够中立。比方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件，在重庆打黑除恶的过程中间，在薄熙来王立军主政重庆期间，那么律师李庄当时还是律师，叫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李庄先生就被控进行这样的一个叫什么伪证啊，教唆伪证啊等等，受到了这些指控，案件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我对这个案件高度的关注。案件的主审法官叫傅明建，主控的检察官是从市检察院专门派下来的一位叫姚宁，一位叫贺贝贝，那么被控的是律师李庄，为李庄辩护的是也是两位非常厉害的律师，一个叫陈友希，一个叫高子成，他们两个对于这个案件进行代理，其实是被告方存在着情况是三位强有力的刑事律师在进行辩护。 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是否能做到公正中立性，那么重庆市的江北区法院是处在重庆市的政法委的领导之下，而且这个案件是重庆市政法委高度关注的案件，所以我们开始就怀疑江北区法院是否能做到公正。在李庄案的审理中间，李庄方面要求涉案的八个证人都必须来出庭作证，了解司法程序的人都知道，当这个案件的证人亲自出庭作证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关键。因为如果是说当事人不出庭，这个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当面锣对面鼓的去对他的所做的证词进行当面的对质。所以刑事诉讼法规定说必须经过具证的证据才能够被采信，但是又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这个质证必须是面对面的，就导致了许多情况下的证人不大愿意出庭作证，或者说基本上就是一张纸在法庭上读。但是像李庄案这样的一种举世关注的案件，法庭应该让证人出庭来进行做举证，让证人到法庭来，然后由李庄本人以及他的律师对于相关的证人进行质证，这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但是呢，主持案件审理的傅明建法官居然，审判长他居然说证人不愿意出庭，所以他不出庭。据我了解，傅明建法官他当年读硕士的毕业论文的题内容就是涉及到的是论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所以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最后说一个证人都不出庭作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审理，其实所有的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都不会相信说重庆市的江北区法院是审理李庄案的一个中立的法院，一个公正的法院。我们的司法程序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法官是否能做到对于双方都采取一种平等的态度，在刑事案件中间表现得更加严重，就是说过去刑事诉讼法专家有一种说法叫是法官跟检察官和律师，或者说跟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应该呈现出一种等距离的状态。那么这种等距离的状态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的检察院这涉及到我们司法改革的另外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的检察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提起公诉的机关，同时检察院也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某种程度上经常可以说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一种严重的不平衡。更加严重的是随着国家监察体制的一个改革，这也叫改革，现在反正是改革这个名称我觉得有时候是变成了一种天然的具有褒义的那种感觉，其实假改革之名所做的有些事情不见得是合理的。比方说国家监察制度的一种建立，国家监察制度的建立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一方面它让检察院过去行使的权利现在转移到既是党的机构，又是某种程度的法律机构的监察委员会来去行使这样的一种权利。它的专业性程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可质疑的。与此同时呢，监察委的负责人往往在党内的级别要远远高于法院和检察院的首长的地位。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说法院是去握有最终极的权利，法院刑事诉讼法明确的规定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一个公民是否有罪或者无罪。但是呢，法院的权利处在下游，上游的这个权利是更加位高势重的一种权利。比方说这个监察委的主任同时也兼任着省委常委，也是省委常委兼任监察委的主任，而一个省高级法院的院长绝对达不到省委常委的这样的一种党内的级别。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监察委所做出的决定是法院检察院和法院所 不可抵挡的，是绝对不敢去做出挑战的一种情况。所以上面决定有罪，最后结果一定是有罪，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塑性的角色。所以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的一种困难，最终表现出来的是法院判决案件的一种完全屈从于外部权力，屈从于一种比他地位更高的权力。如果这种情况不变化的话，那么中国的司法要获得真正的公正，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改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律师对于司法过程的一种参与和律师的地位的一种保障，律师的职业的一种职业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的一种跟当事人之间的交往等等，这方面都需要得到更加严格的保障。相对来说，律师这个职业，当然法院检察院都是中国的可以说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类型的一个机构，政府机构。但相比于法院检察院来说，可能我们的律师更加不容易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获得一种应有的尊重，应有的一种保障。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中国2000年其实没有怎么存在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职业。我们过去明清时代有圣师，但是圣师这个职业其实是圣师从来没有不允许他们在衙门里边说亲自来出庭来去代理这个情况。我们不可以想象说讼师在法庭上两边的讼师进行一种相互的辩论，这种情况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讼师是地下工作者，他们其实所履行的职责就是帮助当事人来去写一些的诉状，在写栏格子，那么他们跟衙门内部的一些吏员们进行一种沟通勾兑，想方设法的去让自己这方面的人能够利益得到一种更多的关怀，更多的保障等等。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律师。律师这个职业是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完全是一种清朝末年我们从西方引进来的这种制度。但是律师这种制度要引入的话，它需要这个体制和文化的对它的一种包容，对这种职业、对这种角色的一种理解，这方面我们是很困难的，遇到很大困难。律师他在过去历史上，我们的对讼师的一些个评价往往也被很容易的转移到对今天的律师的一种评价，个狗头讼师啊，为坏人说话啊，替坏人办事啊，为坏人奔走啊，所以他们也是坏人。不大，就说我们有时候会不理解这个法庭，现在的法院的体制，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构造。这种构造就是说，由于法官、检察官提起公诉的检察官，他是一个法律职业者，他具有非常强大的权力背景，他有一种法律的武装，所以对方也必须要有平等的武装来进行抗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抗衡的话，司法的天平就会倾斜，就会表现出非常可怕的事情。大家知道，其实有些被告人可能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或者罪大恶极，但是其实呢，仔细想来，没有一个犯罪人是没有可以做参考的某些，说他到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是否应该去比方关注他到底是主观的恶意有多大的情况啊，或者说关注到他是否由于过去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所以他起来反 报复社会啊，或者说他是一种激情犯罪，根本激情之下完全丧失了理智，或者说他可能就是一种精神有存在的问题，而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精神病发作期间是不负担刑事责任。我自己有机会到一些法庭去旁听案件，我发现其实对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来说，法律上有太多的一些个陷阱，有太多的一些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如果不了解它的这样的一种特定的概念的含义的话，你就会完全是晕晕沉沉的就所有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在曾经在某个省旁听一个案件的审理，哎呀，那个案件其实三个当事人如果他们的律师比较强有力的进行辩护的话，他们完全就是治安处罚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那个检察官和法官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词汇当事人根本没有去反驳他，最后结果是都被判刑。当然从更加广泛的层面上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律师在过去的40年左右的时间吧，40年的时间里边可以说是有了狂飙突进一般的发展，从区区百多名律师刚刚改革开放到目前已经到了40万左右的律师，这个简直可以说是可能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说，是过去40年来发展的增幅最高的一个职业。他们其实在非常广泛的层面上去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比方说有许多的律师充当企业的法律顾问，为企业去服务审查合同规避风险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律师也被一般民众寄予厚望，尤其是当遇到案件的一些当事人一些家庭，哎呀，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律师简直可以说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特别特别的感谢有一些律师为他们奔走，让他们能够权利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那么也有不少律师他们参与到了一些政治生活中间，比方说全国人大的代表啊，政协委员中间，这些年来有也可以说是律师一直保持着一个一定的比例的，他们在参政议政方面都显示了可以说他们由于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优势。但是显而易见，现在社会中间对律师的某种误解、某种敌意仍然还是存在的。有一些律师他们完全正当的行使他们的权利，比方说会见当事人其实是看守所或者说其他的公安的人员，其实是按照律师法的规定，按照相关的法律解释是不可以进行一种监听啊什么东西，但是有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规则现在看来形同虚设，有一些律师他们完全是在正当的行使他们的权利，但是在法庭上被驱逐，甚至有一些人被殴打。这种普遍的对律师的这种敌意，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的政府要反思到底律师他的存在对政府的价值是什么。可以说法庭典型的律师出庭律师法庭是他们发挥用武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他们民众把他们的案件交给律师让律师进行代理，他们永远是把律师的把当事人的这样的一种案件去引向法庭，他们不会说鼓励当事人说你上梁山吧，这是不可能的。律师总是说我们要到法庭上去，而且律师总会说把当事人那种充满了激烈的情感的非常愤怒的那样的一种满腔的怒火，最后经过律师把他 到法庭上一说，你知道律师往往把他们翻译成一种非常理性的法言法语，而不是那种激烈的一种话语。这样的话，律师就充当了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律师能够帮助政府来去处理许许多多的问题，尤其是当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依照法律裁判案件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法庭严格的依照法律裁判案件，那么同样的案件同样的判决经过相当的一个时间的跨度以后，它就会形成一种当事人或者尤其是律师对于什么是案件，什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特定的行为有怎样的法律后果，有一个基本的预期，大致的预期。那么比方说现在在美国交通肇事案件 99.99% 都会在法庭之外就解决了，人们不需要把案件再提交到法庭，因为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双方的当事人只要稍微咨询一下律师都会知道，人们不会有侥幸的心理说这个案件是不是会不一样的判决，不，法院判决永远是非常严格的，依照先例，依照立法的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发现律师可以帮助当事人来去解决许多纠纷，而不需要去再去提到法院去，去用纳税人所支撑起来的法院这样的一种非常多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个社会的纠纷越来越多的是说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去加以解决，而在这样的一个解决过程中间，人民信赖律师，人民相信律师给他们的建议是一种好的建议，这个就是保证社会越来越稳定。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目前的一种情况下边，律师经常是处在一个恐惧的状态，他们不仅仅不能保障当事人客户的权利，而且经常自己还没有客户还没有判有罪，他已经被抓进去了。这种情况可以说，我觉得我自己经常想起来的法国大革命之前，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律师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严重问题的一个体制，那么律师经常受到很多的折磨，律师受到很多的打击，法院不尊重律师的基本的一个权利，职业保障得不到解决。这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结果是说最后律师们成了革命领袖，律师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用他们的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辩才，理论的能力，论证的能力，煽动的能力，来变成了革命领袖。比方说罗伯斯庇尔，比方说丹东，这样的一些人其实都是当年都是律师，都是学法律的。哎呀，罗伯斯庇尔这个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极其纯洁的人，他在学法律的时候曾经下定决心说以后要在法国废除死刑，以后要在法国保证彻底的言论自由，结果他变成后来当他成了革命领袖，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杀人的凶徒，也变成了一个践踏言论自由的一个人。所以一个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说政府不理解律师这种独立性的一种价值，政府不理解律师总愿意把人民的不满去用理性的话语加以表达，而且在法庭上，在这样的一种国家的法庭上决出一个胜负，这样的一种律师其实是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更有秩序，更加平和。而打压律师的结果，让律师整天处在一个恐惧状态的结果，就是慢慢的逼迫律师逐渐的走上革命家的道路，走上煽动家的道路。把法国的情况跟英国的一比较，你会发现英国人最巧妙的理解律师的一种价值。人们发现在英国的历史上，律师其实这个职业太特殊，他们平常 一波律师，几个律师为原告辩护，总有几个律师为被告辩护。所以人们发现，每当遇到一些个重大事务的时候，重大冲突争议性的事项的时候，律师这个职业永远是兵分两路，永远成为一种分歧的。有比方说有保皇派，只有议会派，只有保皇派，他们不会说变成一个单一化的群体来进行一种所谓破坏性的工作，他们永远是建设性的，他们永远是能够把事情分成两个方面，看到事情是不同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价值，他们是可以敏锐的去觉察出来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特别那句话特别好，最愚蠢的政府才会削弱律师的独立性。那么接下来，在过去的司法改革中间，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推动司法本身的这样的一种说理，司法判决必须要不是说简单的说我是法院我就这么判，而是说法院在判决书里边，法官在判决书里边必须要对于原被告双方他们所提出来的诉求进行一种回应，比方说证据跟事实之间的关联，证据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关联，这是需要进行一种非常复杂的论证的。在广州出现了许霆案的时候，我曾经专门发表过文章去讨论说，这样的一个案件怎么去论证？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记得这个案件是，许霆遇到了史上最牛蹄反击的故事。许霆他本人拿着自己合法拥有的银行卡，那卡里边只有175块钱的余额，他想去取出100块钱来花。他是一个从山西到广州去打工的一个年轻人，收入并不高，所以银行卡里边只有175块钱的余额，他就到自己住处附近的一个 ATM 机会员机去提钱，去取钱。结果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把卡放进去以后，他明明输入说取100，结果机器哗哗哗哗给了他1000块，把他吓坏了，他觉得这怎么回事，他再验证一下子说到底怎么回事，结果还有多少余额，结果一查还有174块钱的余额。这就是说他取100给1000扣1块，哎呀，我觉得许霆先生遭遇到的这种情况真是难以抗拒的诱惑。于是许霆就没有经得住这种诱惑，然后就在连续取了175次，总共把他的175块钱转换成了175000块钱。大家知道，按照法院的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这所谓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特别巨大是什么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解释是说，特别巨大是指盗窃金额在5万到10万以上人民币的数额特别巨大。但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很奇妙，就是其实考虑到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落差，所以在某些地方，可能贫穷地方，可能盗窃6万就算是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在广州这个地方肯定必须要达到10万才能算数额特别巨大。所以这个案件最后在这个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那么许霆最后被抓获归案了，按照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广州法院可能感觉到这个事情其实好没有办法选择，只能按照那个条文来判，而那个条文规定的就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那么其实只有三个选项，那就是无期徒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或者死刑立即执行。175000块钱，死刑缓期和死刑立即都显得过分恐怖了点。于是最后法院做了一个最轻的选项，那就是判他无期徒刑。但是这样的一种判决也激起了公众的怒火，全国人民都感到很不满意。如果假设一个县委书记，比方说最后说收受贿赂贪污总共加起来20万块钱， 我觉得可能检察院都不会提起公诉，因为这个数额低得到简直到了可能都要开廉洁干部表彰大会的感觉。但是许霆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居然会判无期徒刑17.5万块钱，而且那17.5万块钱许霆的父母在案发以后也已经给他筹集了17.5万块钱，已经还回去了，居然还要判无期徒刑，大家感觉到真是太不可思议，不能够理解。我倒觉得其实当时这样的讨论，许多人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怒火是合理的，但是法院其实有可能性做另外的判决。什么样的判决呢？我觉得是否我们法官不是说机械的按照货币表面的数额来去判决，而是可以把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样的因素考虑到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1997年发布的那个司法解释，关于什么是数额特别巨大，就是规定的那个数额。但是这个许霆案是2005年左右前后，也就是说案件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八年的时间，而这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的整个的这个货币的贬值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要求法官对于这样的一种数额到底怎么去判断进行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论证？如果是说把日常消费各种各样的商品的这种价格的上涨涨幅来去进行一个计算，在广州那个地方97年到05年，比方说05年，如果是说已经可以说是现在的17.5万块钱只能折抵过去17.5万块钱，但现在后来是17.5万块钱只能折抵97年的时候那个标准的8万块钱或者9万块钱，那法院完全可以不判这么高的徒刑，就是说数额就不是特别巨大，判刑的幅度就会大规模的下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叫盗窃？这个案件是说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这就是说我们又想起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立法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预测不到一个社会发展会带来的一个法律条文的尴尬。那么我相信制定法律的人，刑法那条规定制定的人可能都不会想象得到他会有这种盗窃法。他想象的盗窃可能都是江洋大盗似的，半夜三更拿个大板斧，拿着什么锯子去把银行的金库给撬开，那这个特别危险，恶性也特别大。现在许霆先生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拿着自己合法拥有的银行卡，他也没有破坏机器，也没有去在对卡做手脚，他就那么取钱，取100，你硬给人家1000，只扣1块。而且还屡教不改，取多少次你都给。我们假设柜员机，它就相当于一个柜员，它做出的给付应当视为银行完全是在一个自愿，在一个明知各种情况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所做出的给付。那我想想，我如果到银行里边，我拿着我的卡，我说取100。那个柜员就给了我1000，我再取100，他又给我1000，我取100多次，他给我了100多次的1000块钱。我自己觉得这个到底是谁有罪？这难道说真的是说我的罪过就那么大？对方，我觉得那个银行里边那个人肯定是罪过更大。所以这是一个，你可以发现，如果是我们把他置柜员机置换为柜员的话，人的话，那就荒唐的程度就。他期间的荒唐就可以明显的被觉察出来。所以这样的盗窃到底是不是法律意义上我们真正规定的盗窃，他就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也被机器所严格的记录的一种情况，这种盗窃真的是太特殊了。所以当时有一些朋友就是坚决主张说这就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但我个人也觉得说不当得利也有一点点的勉强或者说牵强。 因为他明显的在第二次取钱，第一次取1000块钱，我觉得这是绝对没问题的。第二次再输入说取100，再给1000，我们还可以认为他是在检验一下这机器是怎么回事。但是第三次开始取钱的话，他就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恶意，侵占他人财产的主观恶意。我认为这里边其实是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一种犯罪的一种情况。但是呢，说起来什么叫犯罪？犯罪如果没有刑法的话就没有犯罪，因为刑法规定的它是犯罪，我们违反了刑法，这就是犯罪。所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这是我们的刑事法律的一种黄金律。这是罪行法定主义，这是我们每个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如果说国家法律规定的没有规定有罪的，我们都可以说把一个人判有罪，那就太恐怖了，那真正是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的限制法院对一个人判有罪的时候，必须要有法律明确的清晰的非常确凿的一个规定，但是这个里边没有这个规定，所以我认为许霆完全应该是无罪释放的。所以一个案件，我觉得如果要求法院做出这样的一种说理，我觉得在尤其是许霆案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特别典型的疑难案件，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苛刻的一个要求。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进展。在过去我们的司法整个的过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的判决书可以说总体来说篇幅比以前可以说是长了许多，法院也越来越重视对于这样的一个，对于相关的这种法律的推理啊，去论证啊，为什么要适用这样的法律条文啊，进行一个自己的论证。但总体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法律判决的风格其实还受制于一个体制的一个规范，很难进行一个更加自由的发挥。更加比较自由的发挥，其实法官也需要规避自己的风险，这个言多有失，似乎为了自保，他们也不愿意去过分的做出一些有个性的表达。其实在这方面，美国的法官可能是表现的最自由，而英国的法官呢，就显得更加稍微严格的把自己引用，比方说引用的材料限制在一个通常认为是法律的一个材料的那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法国就更加严谨了。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情况，我了解的情况是，台湾的法官有时候判决案件也特别的耐人有意思，比方说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台湾的法官引用过宋代的相关的规则。最后我要说，其实司法改革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司法本身的透明化。我曾经自己多次呼吁说，这个国家必须要建立一个透明的法院。那么透明化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间到底它意味着什么？我想首先透明化意味着法官判决案件所适用的规则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国家公布出来的法律规则，而不是说在法律之外另外的某些红头文件，另外的某些指示，某些会议纪要，这些东西当事人看不到的，律师看不到的一些内部的东西在被法院所适用，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在2003年、04年的时候，我们官方曾经提出来所谓的三个至上，好像更晚一点提出来的三个至上，说法院判决案件，政法机关日常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当时所谓的三个至上就在全国甚嚣尘上，大家都必须要学习，都要去如何如何去表达，哇，三个至上。 然后有人甚至说三个字上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倡导，而是一个审判规范，必须把它落实在这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间。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让人真正是手足无措，非常蒙圈的一种号召。什么叫三个至上？我们搞不清楚，法院判决案件怎么去搞三个至上？按照我们的官方话语，党章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那就是意味着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事业，它是一致的。我们用官方的不断的要都这样的说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法官判决案件，政法机关日常的执行法律的这样的一种业务，就是依照法律依照宪法，那不就是三者尽在其中了吗？为什么我们还必须要把三个并列起来，而且三个至上莫名其妙，你至上只能有一个，怎么会是三个至上？我认为这样的口号就会加剧我们的法律规范的混乱，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依照什么裁判案件，所以这是加剧司法神秘化的一个特别可怕的一种号召。那么司法神秘化还体现在这个判决书，我们这国家的判决书能不能真正的说让它上网，能够公开，向老百姓公开，向当事人公开，向所有的人公开。比方说现在的网络技术发达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的中级法院和中级以上的法院的所有的判决书其实都应该在向当事人发布之后，我觉得半个小时之内都应该让他在网上能够全文检索，全文都能展现出来。我们最高法院我知道也有数据库，但是并没有做到所有的案件都上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曾经推动过这种上网，但是其实仔细看来也都是残缺不全的。我个人倡导判决书，所有的判决书都上网这样的一种呼吁，甚至被最高法院的某些人所抵制。我知道其实里边有一些奥妙。如果说所有的判决书都上网的话，其实有一些事情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你可以检索某一个法官所判的案件，把他的名字输入进去，然后他说所有的判决所有的都能够见得到，哪些律师代理，你会发现这个法官判决案件，或者说这三个法官判决案件都是特定的几个律师代理，而且特定的这几个律师代理案件最后都赢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说让人们最明显不过的能够觉察出来其背后有某种利益的交换。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我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反对判决书上网可能有这个考虑在其中。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推动这个事情。判决书上网有助于遏制司法的腐败，判决书上网有助于激励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判决书都非常认真的去撰写，非常，当然前提是非常公正的判决案件，你才能经得起所有的人的一种眼光的一种检视。那么判决书上网也有助于推动我们的法学研究，因为司法判决会给法学的研究、法律的教学提供非常丰厚的一种来源，资讯的来源，或者说某个特定的法官，我们可以去研究他的一种司法的思想，这方面我觉得都会形成一种司法界和法律学术界的一种良性的互动。如果展望，容许我最后展望一下子我们今后的司法改革的话，我想我们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体制性的障碍仍然还是可以说是障碍重重，困难重重，非常不容易走出来。首先是这个国家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司法改革绝对不仅仅是在一个非常局部的方面进行一种所谓的说小打小闹，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说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变革，而不涉及到更加宽泛的、更加高层次的一种观念性的一个改变，价值观念如何去适应这样的一种公正，价值观念如何去能够跟得上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望和真正的一个独立的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的一种要求，这方面是需要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认知，而这目前我认为这种认知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治国基本上还在不是说对于司法权力有那么强烈的依赖，人们还是迷信着某种更加政治性的一种控制，宣传啊、普遍的教育，人们还是特别过分的相信这样的东西会达到一个良好的治理，或者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其实这样的一种治理体系和能力，如果离开了独立的司法，就是一个空话，一句空话。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觉得18届三中全会在60条改革的决议中间，其实有些非常好的构思，但是后来我发现基本上就好像开过会就忘记了。我记得那是2013年的时候，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了实现司法机关省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由省统管，探索和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我记得原文是这么说的。我想这里边首先是把省以下的司法的人财物都归省来去统管，现在我觉得基本上这个问题停下来了，而且由省来统管是由省什么来统管也不是特别清晰。那么与此同时呢，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我认为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最高层意识到说我们这个治理国家的模式可能是有一些最框架性的一个弊端没有办法解决。想想薄熙来在重庆做市委书记的时候，那简直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我们这国家一方面说中央的权力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另外一方面经常你可以看到政令不出中南海，下边其实还都是一些个太上皇来去诸侯王来对于一个地方进行全方位的治理，党委书记一手遮天，这样的情况真的是特别麻烦。那么你没有一种权力能够逃出他的一个如来佛的手心，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权力都掌控在一个市委书记的手里边，省委书记的手里边，这简直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打黑除恶期间，重庆的那个期间，中央欧有五六个常委去对重庆的打黑表示支持，但是现在回头来看，重庆那些打黑简直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最后人们发现最大的黑社会是薄熙来为首的这个重庆市政府市委，这是最大的黑社会，但是上面不知道，上面还在过去握着王立军的手鼓励说打得好，要保持这样的这种打击的力度。你想想，如果是我们的司法权力如果能够说不受重庆市政府的控制，比方说我们的高级法院它的设置完全是超越了行政的区划，按照我的构思，每一个高级法院管辖2到3个省级单位，比方说长春高院管东三省，比方说石家庄高院管北京天津河北，比方说成都高院管四川和重庆，广州高院管广东广西海南。如果这样的一种设置法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司法权力在高级法院这个层面上和同等的检察院这个层面上就获得了一种对于省级的这样的一种官员的某种凌驾的一种趋势，那么这就使得司法的权威能够得到更高的树立，同时也使得高级法院同级检察院财政人事方面必须要由中央来进行管理， 那么就确保了它应有的独立性。同时高级法院也可以说它能够由于它数量减少了，高级法院那在审级制度改革，但这个稍微显得可能是法院这个法律职业者内部比较关心，审级制度如果改革的话，那么进行三审终审制，一个案件即便由县这级别的基层法院来进行管辖，但是通过两次上诉就能上诉到与地方利益不相干的那个高级法院那个地方去，这样的话高级法院的数量也缩小了，同时呢他也可以通过对上诉案件的审理来去获得对全国法律解释的一个统一性，这样的话就使得不同省份所适用的案件所适用的标准对法律的解释都趋向于一致，逐渐的实现我们宪法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统一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哎呀，司法改革千头万绪，我个人其实最近这些年其实有点跟进不足，多多少少自己是有一点心灰意冷但是呢我自己还是愿意去强调司法改革对中国走出目前这样的一种困境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当然搞不好的话，司法如果没有我们对于司法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合理的想象，对它的价值的想象，对它的构造的一个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么最后司法改革的混乱的司法改革本身也会加剧我们目前的困境。所以困境如此，路径何在？我想我今天也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特别完整的结论，但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意识到这样一种体制目前的弊端是如何由于不公正的司法制度而不断的加剧这既有的弊端，我们都知道弗朗西斯培根说的那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其他的领域的一个错误，因为不公正的其他行为危害的是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危害的是水源。所以如果我们的司法机关，我们的党政机关不能够真正意识到公正的司法对我们这样的一种价值独立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走出目前这样的一种困境。好了，今天我想我们已经是接近两个小时了，我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够这个听我这样的一种唠唠叨叨的说，也希望自己讲的许多东西其实千头万绪，我其实也不是对每个领域研究都那么深入，所以我也特别渴望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群友们能够对我进行批评指正，我们可以有后续的交流，可以不断的深化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